是否爱情触摸不到看不清，摇动内心激情，当来眷恋的过程，缘分未许强求，已经讨厌看星星，宁愿夜深一人才会率真的过程，不想做戏是我不喜欢做戏，爱就爱得真爱得深，才能做梦亦接近，请不必不必胡乱慰问，请不必不必傻认真，不必一世爱着你，留缺陷亦美丽，看真一颗心，一颗纯洁的心，一颗心不想傻着等，喜欢洒脱有自我，是否爱情触摸不到看不清，摇动内心激情，当来眷恋的过程，缘分未许强求，已经讨厌看星星，宁愿一心一人寻回率真的过程，不想做戏是我不喜欢做戏，爱就爱得真爱得深，才能做梦亦知